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刚刚锻炼完现在充满活力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他们说不经常锻炼就会容易生病，于是我又感冒了。大家好，我是感冒的泽华。 可是你感冒了之后还是很愿意把头发夹得很卷啊， 说明我是依然充满活力的一个 boy。 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你有没有在这个周一准备开始锻炼了呢？今天呢我们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关于初学者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吗？ 为 因为前两天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我们班长得非常貌美的女孩子，她发了一个， 比你还貌美吗？ 比我还要貌美哦。她发了一个朋友圈，她说她的身高大概是1.74米，很高，然后体重是58.8公斤， 其实 是很正常的一个体重。但是呢她就抱怨说自己怎么能这么胖，然后我就给她留言，我说其实你的 BMI 指数是很正常的，你不用担心。 What？ 结果她就给我回，她说什么是 BMI， 一脸问号， 把我惊到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天哪，原来还有这么多初学者对于 BMI 就这种基本的一些数值是不知道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初学者一定要知道的事情，你才能在健身的这条路上越走越好。但是呢我跟胖泽华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不是初学者了，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初学者现场的给大家做一解答和示范。 不要闹了，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非常的专业，同时颜值也很高，练得也非常好，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谭斌。他也是最近晋升为了我的教练，已经带我练了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有这么久了。那天我看了一下记录 啊， 对， 就这么快。 哎，我要是你我都不能忍。他用的词儿是最近晋升为我的教练。你身为他教练应该感到荣幸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非常荣幸， 我们两个互相感到骄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韩斌也会以他的一些很专业的知识和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健身的这件事儿当中初学者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有哪些问题你们是必须应该知道的。 是，首先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 星期一的女神麻辣烫，第一条我们先来一个劲爆一点的消息啊，也不算劲爆了，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吃炸鸡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的。 我今天中午还想吃一个炸鸡汉堡和一个炸鸡腿嘞。 哎，最近呢，日本他连有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生活用品公司联合 KFC 出了一个泡澡剂。 泡澡剂？ 对， 是泡，就是真的泡澡的那种泡澡剂吗？ 对啊，就是放在那个浴缸里面泡澡的， 然后自己就会变成炸鸡吗？ 可以帮你缓解疲劳。不是，它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跟澡有什么关系？ 对，它是一个炸鸡形状的泡澡的入浴剂。 哦， 对，然后呢把它放到浴缸里面，就是这样，就像 很像罗宋汤， 泡在了一锅油里面，但其实是可以帮你缓解疲劳，而且，并且它这个入浴剂，你把它放进去之后，整个浴缸飘出的都是炸鸡的味道。 妈呀，那泡十分钟之后自己不是很想吃自己？ 对啊，所以就很适合买点这个入浴剂，然后点一份炸鸡到家里来，一边泡着炸鸡味的澡，一边吃着炸鸡。 我觉得就不用再点炸鸡了，就一边泡澡一边吃自己的肉， 也会不会 也会变瘦？ 好，大家如果想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呢，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是这个肯德基做的一个像罗宋汤一样的泡澡剂。 是的，你会想尝试吗？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尝试。 如果我有机会去岛国能找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会买来送给你。 我会很开心，因为自己泡澡出来一种油炸的鸡腿的味道，我觉得应该很特别。 妈呀，简直不敢脑补这个画面。好，接下来第二条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我们节目里之前也放过很多，比如说在街头一跳绳就跳3个小时的大爷呀， 是， 还有各种这种热爱健身的人。 嗯， 然后呢，最近又有一个新出的视频，是有一个男生他在街头利用一些家里的一些健身的器材， 嗯， 不是家里，就是小区利用健身器材来进行一个街头的训练。 你说楼底下那种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公共的器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户外这种非常普通的什么单杠啊， 哇，这个单杠我一个都撑不起来， 很厉害，这个需要非常厉害的上肢力量， 妈，而且像街舞一样的，我觉得他跳街舞应该也会很好看。 昨天你也可以效仿做一下这个运动， 可能会摔， 会消耗很多，不，那不如你去 APP 里来测一下，你能在一分钟之内跳多少个波比跳， 可能就3个吧。 还要测试 好，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很励志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够把健身的这个精神就是带到生活当中，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了。 只要你想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地点任何器械都可以帮助你去运动，燃烧自己的脂肪。 是的，而很多人呢也会抱怨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嗯，是我真的太喜欢吃碳水了。 哎，是， 对，我没有办法戒掉米饭，我的人生就像我老公他说，他人生支撑下去他活的力量就是每一顿饭能吃到米饭。 来连线小郭小姐老公。我身边真是有这样的朋友，他可以吃白米饭， 对， 不配菜，什么都不用，嗯，光吃白米饭觉得很 香，很喜欢吃主食， 是， 所以这样下去就让我老公变成了一个肌肉型肥胖的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连线小郭小姐的老公。 所以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崇一下，是我们另外一位女神推荐的，哎，女神袁一，她最近自己在家里尝试了一种米饭，叫做菜花米饭。 嗯 嗯，菜花米饭呢，对于喜欢吃米饭又希望可以控制碳水摄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救星。 所以它实际上不是真的米饭，是吗？ 对，它不是真的米饭，它相同体积的米饭和菜花饭相比，米�饭的热量大概是菜花饭的10倍，而一份200大卡的糙米饭，相同体积的菜花饭只有20大卡。 嗯， 对，而且菜花饭呢，它本身就是属于营养很丰富的，它里面有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K 啊，还有 B6 都很丰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你补钾，然后在减脂期间可以最大程度的给你保留住肌肉。 所以也算是粗粮纤维是吗？ 对，算是粗粮纤维，嗯，所以怎么样来把菜花饭变成米饭，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食物料理机把它打碎。 嗯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是说用菜花饭，然后放一些鸡胸肉啊、牛油果呀，把它做成一份非常美味的炒饭，这样热量也很低，而且还能保持你的肌肉，很适合胖泽华这种男生来 使用。爱吃米饭的， 是的， 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吧。看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样子， 嗯， 食材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对，鸡胸肉，然后菜花，刚才看到还有芦笋。 自从有了西兰花，我很少吃这种白菜花了。 真的吗？ 但白菜花其实炒起来也是很香的，很入味。 我很喜欢吃白菜花，你觉得白菜花和西红柿炒在一起很好吃？ 对，是的，清脆的口感。现在是把这个白菜花放到料理机当中去给它打碎。 对，我教大家怎么来把菜花做成米饭， 其实就是豆腐的样子。 对。然后刚刚他有，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的油是椰子油？ 哦，没有。或者家里没有椰子油的话，也可以用橄榄油吧。 是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我们正在放的视频是教你怎样做健康的菜花饭，大家也可以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进行收听和收看。 因为我刚刚意识到这个菜花它其实一小块小块的，就跟米饭的一粒一粒的是一样的。 是呀， 所以它可以变成饭。 对，就是它跟那些菜和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的口感让你假想为是饭，其实是菜花。嗯， 大家真的是很聪明。哎， 对呀， 现在是在做炸鸡。 对，我认真的看了好几遍， 嗯， 才发现我本来以为是把菜花和米饭混在一起，但发现不是，全部都是菜花。 哦， 算了，回家试一试。 你是愿意尝试的？ 我是愿意尝试，你会愿意尝试吗？ 因为看起来好像步骤稍微有一点点繁琐，像这种比较懒的则话，可能会有一点迟疑。但是如果小郭家也做好的话，我是很愿意尝试的。 真的吗？那你可能会更不想吃。起来还是很诱人呀，而且我非常喜欢吃牛油果， 热量才728大卡。哎， 是的， 很合适。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还是你们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今天头发烫了卷，烫的还挺好看的泽华。 哎，今天呢，我不想反驳你。今天在我们的女神马拉松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三条比较实用的小资讯，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超模本尊泽华。 出去。 终于有一位消失了很久的朋友，他要上线了。 是的，今天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这个环节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想瘦的话初学者应该知道哪几件事儿。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也是我的教练韩斌，欢迎你。 哇，大家好。 韩斌今天为什么有点下线呢？我要替他解释一下，是因为他昨天刚练完腿，他今天挪到咱们台里已经是寸步难行的一个状态， 太可怜了。其实此刻就应该把韩斌请到我们这个展示区， 什么叫做友情 腿部动作， 什么叫友情，我走路扶墙过来上直播 啊。所以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应该多教一些大家实用的一些技巧。 很过分，好吧。所以说呢，最近我也是接触到很多新刚开始健身的朋友，或者是一直想开始健身但是没有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朋友们， 是 他们可能连很多健身一些最基本的事情都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首先来普及最最基本的，我已经懒得去解释的，什么到底什么叫 BMI， BMI 到底是什么意思。 BMI 就是通俗易懂的话就是你的体重，身体的质量。完了之后再详细一点的呢，就是分的更详细，就是你的肌肉含量，还有你的脂肪，还有你的骨骼，他们的数据。对，类似于这样， 肌肉含量和骨骼的数据，但它有一个比例，比如说在二十几之内，可能就是证明你是标准范围之内，然后二十四之上就是有一点点肥胖。 对 对， 男女生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对，因为那个啥，这个根据你的性别还有年龄还有你的就是 身高体重， 对，来衡量出来这个数值是最终比较准确的。 所以一般你觉得男生和女生各自这个 BMI 大概在多少位置是好看的呢？ 这个如果说单纯说体脂的话，男生要是想要八块腹肌或者六块腹肌到三角的话，体脂大概在10到15之间。女生的话18到20左右就差不多。 但是 BMI 好像不是那个体脂肪的那个含量。 不是 BMI 就是你的身体质量 的一个指数。 对，它的一个指标。 对， 10到15不是一个容易的数字。正常的男生我觉得能到18、19已经算是身材算是不错的了。 18到18的已经就是普通人算已经非常棒的了。 对。 所以泽华你有没有测过你现在的 BMI 是多少？ BMI 我没有测过。 他不用测，我掐一下我就知道他的 BMI。 那你掐一下。 一掐肯定会出水、 你过去让韩教练掐一下。韩教练今天腿不太舒服。 猜一下。 很好奇。 大概在20到25之间。 他的体脂肪含量吗？ 对。 你就说20就好了，为什么要过到25之间？ 20到25差很多哎。 25就会感觉很松了。 可是我还是不太懂，就是他这个体脂肪的含量，比如说你说泽华是20到25， 对， 但是我老公他200斤的人，他的体脂肪也只有25哎。 但他肌肉含量高呀，对啊，这个就是肌肉含量和那个脂肪的比例的问题。 很可怕。 对， 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其实体重并不轻，但是你看起来他 对这个就是看你这个基本的身体的劈子。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运动型的身体，他就是体脂本来就是很低，完了肌肉很多，完了还有就是人就是偏瘦体质，就是很瘦，肌肉和肥肉都没有，就是很柴。完了还有一种人就是肥胖型身体，就是脂肪要多于肌肉，就是大致区分成这三种类型。对，大家没健身之前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身体指标，完了之后你就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定你是该减脂呢还是该增肌呢还是该怎么样。 有很多人都看不懂自己的就是脂肪的那个就是体怎么，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嘴瓢了。有很多人都看不懂自己的体测表。 我觉得今天既然我们是在普吉岛带来的一场特别的节目，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啊，我们不妨说一下这个 BMI， 我们正常人话应该怎么算，它有没有一个公式，大家都可以此时此刻算一下自己的 BMI 数值。 这个公式你不用算，直接上网 一搜就可以了。 对，这个上网一搜就可以。 网上有搜测算 BMI， 然后它就会出现 一个。把自己身高体重一 出。对，你把身高体重一出，它自己就会测算出来。 对。 然后在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些女生会有一个误区，比如说一个身高1.60米的女孩子， 对， 和身高1.70米的女孩子，她们两个是不太能比较 BMI 的。 哦，就即便是相同，但也不能说谁胖谁瘦。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对， 尤其是体脂肪的含量是更不能 相 比的。对啊， 这个身高啦什么都不一样，它没有在一个基本的数值上。 比如说1.60米的女孩子，她的体重是50公斤， 对， 然后1.70米的这个女生她也 是 50公斤，她们两个如果体脂都是18%的话， 啊， 那肯定还是1.70米的那个女生要瘦。 对啊， 对，就还是要看这种 身高，对，还是要看你的身高比例。对， 所以像咱们三个这种个子都比较高的人就很吃香。 嗯，对啊，你可以有很多的脂肪的储存空间。 但是我的体脂比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啊。对，男生中来说算高的了。 你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格和我们两个相比啊。 对，因为他 一直也是 真的已经非常棒了。真的他已经非常棒了。 而且我现在要爆一个料，就是泽华家里是没有体重秤的耶。 那是很现实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哎。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放一个能测体脂肪的秤呢？ 我很不理解女生。 我觉得男生就不会放，我也没有。 对啊，一大早起床以后，先照那个秤上去称一称，然后自己暗自神伤半天。 完了发一个朋友圈，今天我体重瘦了多少斤？完了晚上回去测，哎呀，胖了4斤。 后半夜饿了吃一点零食，立马就补回来了，有什么用呢？ 不，重点是你称体重一定要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空腹， 然后什么也不穿，就是称一个净重，这样才 OK 的。 但你出门又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出去。 但是你出门你也是净重，别人也不可能看你穿衣服的重量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就是每天的摄入比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对，心里很清楚，你对。 对，所以你今天吃的多的话，不可能瘦啊，所以也不用上秤啊。 对，男生都是这么操。 刚才韩冰跟我们说了说 BMI 到底怎么一回事，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指数，我记得好像是18.5到23之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之内，说明你的体重根据你的身高比例就是一个正常胖瘦， 对，相对比较正常。 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胖， 轻微的 肥胖。 对， 如果超过30， 那就是真的胖， 就是，重度肥胖。 真胖。 但是呢 ，BMI 跟体脂肪的含量还是有区别的。 对， 它是 BMI 其实是更好的，可以根据你的身高比例给你做的一个，就看你这个人匀不匀称啊， 就是， 瘦不瘦啊。对，大家可以去测一下，就是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基本情况。 嗯， 接下来我想问韩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在意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对， 嗯，就比如说我们身边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可能想采取一个轻断食法，你认为就是这种轻断食法真的是会影响自身的代谢吗？对， 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轻断食法。3天不吃任何的肉啊，碳水啊，只靠喝果汁，然后吃一些坚果，然后维持，这是他所谓的方法。韩冰直接笑出来了， 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讲一讲吧， 我明天再说他。这个其实要是按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个真的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一天之内去要讲究的是食物多元化。他少了碳水蛋白质，少了最重要的两大元素，他身体怎么能健康？ 因为有一种说法，大家会觉得我们日常吃东西太浊了，然后有一段时间需要有大概2-3天时间清理肠胃。 这个，唉，这个怎么说呢？其实 到底是科学的吗？这种方法？ 要说如果站在我的角度说，就是绝对是不科学的。如果站在某些就是营养家啦，怎么会这方面？他们觉得啊，女生不是爱美吗？需要排毒怎样？这个我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你的健身的角度， 从健身角度绝对是不可取的。 就是换一句话说，如果是正在健身的女孩，比如说每天在举铁，然后不吃饭，只靠喝果汁3天来断食，在这个期间内健身对身体是不是不好？ 绝对是不行的，它只会直接影响到你基础代谢。也许你3天不吃饭，完了真的会瘦很多，完了突然发现你特别的干，就是体脂很低，但是3天之后你再吃的话，也许会更多。 就是还是会存在一个反弹的情况。 对，它会存在反弹，因为能量守恒，它是不可能是不吃完之后莫名其妙会没有这些体重的。它肯定会补回来的。 是，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这位共同的朋友，他反弹之后会反弹到多少斤？ 你怎么是这么坏的一个朋友？ 反弹20斤。 好，今天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这种轻断食减肥法以及 BMI 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下半时段当中呢，还会跟大家聊为什么有些人晚上 经常不吃碳水、 嗯、 但是也没有瘦。 哎，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 对啊，还有比如说有些人不了解什么叫自重训练和负重训练，或者是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嗯、你负重这个重量到什么情况可以加一点重量。 对， 这些一会儿在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普及，不要走开，在一直播上面关注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丰台小河穗小雨，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拜拜。 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你们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年轻的声音泽华。 总是不忘夸自己一句，告诉说咱们两个人是搭档。好，今天呢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这个环节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想瘦的话初学者到底应该知道哪几件事儿。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 初学者 健身教练，也是我的教练韩斌，欢迎他。 大家好。 我感觉我 简单的 话，我感觉我完全是在给他做宣传，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么厉害，肯定很想跟韩斌一起练。 你知道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我们就会说一些实实在在的硬货了， 是的， 解答大家一些真切的一些困惑。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说的是， 他说的是有一些朋友们经常会纳闷，说我今天晚上我要减肥，我晚上不吃饭了，坚持了一个星期，哎我好厉害，坚持一个星期没吃米饭，可是我怎么还没瘦？还有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圈里面一个女孩子，她也是跟咱们一起上课，但她只来过两次。她就是她说她每天晚上从6点以后就断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吃饭，坚持了10天，连一两肉也没有掉。她觉得减肥这件事情让她非常的痛心，怎么会这么难？ 这10天的过程当中，对于她而言是非常非常痛苦 的，对，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你采用到了正确的方法，其实你完全可以吃饭，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体重。所以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晚上不吃米饭，坚持了那么久，体重还是不会有变化？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你是在学我的话？ 最主要是什么？大家首先我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个体测，看一下你们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是什么呢？就是基础代谢就是人今天静止状态下什么都不干，你自身所消耗的卡路里。假如说我基础代谢是1000，我今天摄入的饮食，是800，是不是差200？ 对呀、 所以这200从哪消耗呢？就从你的脂肪，你的储存的能量去消耗。对，就是大致这么算，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致这么算。但是你呢，你本来基础代谢已经很低了，在800，但是你吃了1200，其实也不多热量，但是还是属于超， 超了那个 200，所以就是还是为什么不会瘦，而且还会变胖的原因。你必须要低于你的基础代谢，所以要是像普通很多的女生就是不锻炼，基础代谢非常低，但她们还节食，她一般很难节食到基础代谢以下，所以才会没有用。所以一个还有就是最健康的方法就是锻炼，来把基础代谢来提高，这个是最科学的。你提高基础代谢的话，你吃很多东西还是没有超过基础代谢，所以还是会瘦。 还有一些意识的问题， 对，这就是人不懂，还是不太懂。 晚上不吃饭，但是他会饿呀，饿的话就吃水果，他会告诉自己说吃水果可以美容健康，但水果当中的糖分 那是相当的高的。 泽华，你竟然终于有了一点点知识了耶！ 因为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 就是 进步了。 每一个人无论是男生女生，只要是对身材比较注意的都会走过这种弯路。 对， 我之前是怎么从这条弯路走回来的，就是我也觉得晚上不应该吃饭，不应该吃主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坚持一辈子。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坚持，比如说你断食，你断了三天五天，你不能断三个月十个月吧，早晚有一天得吃饭。 对啊， 那当你早晚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被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折磨的变低了之后， 非常低了。 对， 已经非常低了之后，你吃就更容易反弹。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晚上不吃碳水也不瘦的原因。 对， 但是说到这个基础代谢率的话，韩冰刚才也说的是，比如说我们就以1000卡作为一个标准吧。 对， 就很难对于正常人而言，我就控制住我今天一天摄入的含量就是1000卡。 对，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很难意识到自己吃了多少东西。你看，像我因为我的基础代谢2300，我知道我基础代谢很高，因为我吃一天东西很难达到2300。都连我基础代谢消耗我都没达到，你怎么可能会变胖？ 所以这个基础代谢率是可以提高的，通过锻炼就可以提高。 你看我肌肉含量很高吧？ 您话筒近一点，这位嘉宾，你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想要来打我， 别动啊！基础代谢的话，这个需要锻炼，做力量训练的，把肌肉含量提高，可以每公斤的肌肉量可以大概涨15的基础代谢。 嗯。 对，就这样的地 方，就举铁的公斤数你随着上涨的话，你 对对对对，大概在15到30吧，大涨。 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泽华说的是，他是一个平时在吃上非常不注意的人，他可能在大半夜也会吃一些很油腻的东西，但是他大概这半年的时间也在断断续续的来坚持一些运动。 是， 他也没有变胖， 他也没有变胖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运动的魅力啊。 对啊，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按他那么吃，他一定会变胖， 绝对会变胖。 对 对，幸亏他每次断断续续的来锻炼。 而且就是说到吃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在吃方面也是断断续续的，非常不注意。可能这段时间我吃的比较油腻， 对。 然后下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哦，我前段时间吃太油腻了。 嗯。 接下来 这 段时间我吃 的 很清淡，然后 这样 其实我又想吃油腻的了。 对，绝对不行的。这样的话，如果大家实在是每天吃的太清淡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每周可以吃一次稍微油腻一点的、热量高一些的东西。 欺骗餐。 对，欺骗餐，这样是有助于你基础代谢提高的。 每周那一次是放开了吃还是要 就是吃饱就 OK 了。 什么叫欺骗餐？很多 就是欺骗餐呢，因为咱们平时长时间吃这个热量比较低的食物，低卡食物，就是基础代谢会莫名其妙的会降低一点点，来维持你现在的现状。但是你突然吃一顿好的东西的话，他们这个身体觉得我还是可以吃到好的东西，打开了窗户，我还是可以吃一些好的东西的，结果它的代谢还是会提高。哎，它就是这样的方法来保持你的基础代谢。 这个方法我不推荐给大家使用啊，是因为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欺骗自己。 对， 这是在 天天天天在欺天天在吃欺骗餐。 他们每天都在吃欺骗餐，并不会就因为他可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每天在欺骗自己，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给 这个找一个最好找一个专业的 欺骗餐，明天又欺骗一顿，不要这样。 最好是每天日常当中自己可以稍微做一下克制。 对，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最追求的就是那种怎么吃也不胖的体质。 是， 对， 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最近通过我不懈的努力的运动带来的后果，就是我怎么吃也不会变胖。哎。 对啊， 但是我不是来显摆的啊！ 我真的很爱在节目当中。 你先听我讲完， 炫耀一下自己。 我不是来显摆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就是随着就是其实他身体是一个很微妙，会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我现在在体脂秤上面测我的体测结果，比如我基础代谢率是1400，但是我的基础代谢率远远不止于此，因为我每天都在运动。 对， 而且比如说那天韩冰跟我讲，如果你练一次腿的话，前前后后大概能消耗3000大卡的热量。对，因为当你运动完肌肉酸痛的时候，你也是会消耗热量的， 因为它在修复。 对，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能量。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两天吃的东西，比如今天早上我吃了炸的油条，然后前两天一直在吃油很油腻的火锅，还蘸了麻酱。你不要对我翻白眼。 好， 但是呢，昨天早上的时候，我的体重竟然涨到了54.4，我很开心，觉得自己长了很多肌肉。就今天一睁眼，因为昨天没有什么运动量，又吃了很少，今天一睁眼又变回了53.5。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你通过运动把自己的代谢提升到一定程度，你想胖那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除非你每天吃的肚子鼓鼓的。 对，就像为什么我今天说到这个事情，还是我 节目一开始朋友圈里面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很高很瘦美貌超过于我的那个女生，她前两天又发了一个朋友圈，她说为什么我在十一之前瘦的那十斤肉现在全都长回来了呢？我一看这句话我也留了一条言， 她可能只是想撒娇一下，底下给留言说并没有啊，你现在比之前还要瘦啊。 我又给她留言，我说十斤肉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长，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减。 对 对，就是如果是实实在在的十斤脂肪，其实是要你付出很多 三个月， 对， 最少三个月。 对，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一个星期我的体重就有十斤的变化，两个星期就有十斤的变化。 对， 其实是因为 很大一部分是水分。 对，很大一部分是水分。 嗯，这是和大家我们这个下半时段说的第一点，就是如何通过饮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轻盈一些。 是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多多向我来进行学习。 好， 既然这么捧场，接下来呢，我们想聊的一件事情是关于重量训练。其实这个主要针对于男生，因为女生现在一般情况下会请私教， 是， 而男生可能就会有些男生会觉得自己练的还不错， 自己掌握了方法， 对，就自己练。但是有些人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他不知道哪个重量是适合于他的，他可能觉得重量越大越好，或者说，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20公斤的东西在做一个动作，但是我这个动作做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加重量呢？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但有些初学者他们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加很大的重量，就导致他受伤， 嗯， 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初学者的话，如果想觉得自己可以加重量，最好是可以在你孤立训练的最大数值，就是假如说卧推， 嗯， 假如说我做40公斤、 嗯、 我可以做8个， 嗯， 到10个我就可以再加重量，可以加零、 哦、 加五，大概2.5千克， 哦， 完了之后加再推还可以做到8个，你还可以加，如果做到6个就不能再加了，8个是一个临界点，如果你可以做8个的时候，你就可以2.5再加。 提问，那如果我做到6个，就后2个我已经很勉强才能给推起来的话， 剪片， 接下来下一组就剪片是吗？ 对，直接剪片、 哦、 对吧，你我是这样带的你吧， 是这样带的我。所以大家在健身房的时候不要有那种攀比心理，就觉得你用了这么重我就得用这么重， 男生会追求重量。 对，男生就是觉得我说越重啊我好牛，就会膨胀， 很牛。是， 对，之前我因为干过这种傻事，因为刚开始健身， 我 其实什么都不会，知道吧、 嗯？ 有一次我就是蹲完腿，其实已经非常的累了。我看他们旁边有一帮小朋友，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在推那个卧推，都推100公斤，知道吧？都很重的。 是，非常 厉害。其实我那个100公斤对我来说，其实那会儿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完了，因为我那会儿练完腿，我就有点膨胀。完了我就去给他们试了一下，我试了前两个还可以，到了第三个的时候，我的肩膀明显咔就很大的声音咔一下沉下去了， 天哪，很危险， 要脱臼 了，我就推不起来，让我的小伙伴把我给抬起来， 很丢脸 啊。对，我就晚上感觉哎，估计也是轻微伤吧，没啥事儿，有点疼， 嗯， 结果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我的肩膀这么大， 重了， 对，就是有 把血， 我跟你讲， 把静脉弄断了。 我跟你讲，你这算很幸运的了。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外国不是有很多人那种健身网红，他们会每天拍那种健身视频吗？ 嗯， 有一个男生，他挑战用300公斤的，就是躺在那儿做卧推，推胸， 对， 300公斤哦。结果刚一推起来，他的整个你就能看到视频里很清晰，他那个胳膊的骨头就出来了， 对， 妈呀， 他就弯了， 这是盲目加重量， 对，盲目加重量，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对， 还有我还看过一个视频，是有一个人做那个腿的推举，也是用了200多公斤，就是很重的重量，结果腿一下就掰过去了。 天哪，太可怕了！ 就是真的是，大家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视频，一笑，哎呀，觉得好可怕，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他这一辈子就 完了， 真的是 就残废了呀！ 我真的上次我受伤之后，我休息了半年。才能健身， 你算是很幸运了。所以大家以后千万不要挑战这种重量，因为你用一个适合自己的重量，也是可以完全锻炼到这块肌肉 的，最好 是这样的， 做到8个是最好的。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膨胀的时刻，但在健身房的时候千万不要学韩冰，韩冰每天都很膨胀哟。好，16:44，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我有一个秘密花语要分享给你。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 语呢，我本人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你每天都在分享丢脸的事情，这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吗？ 对，就也是跟健身有关啦。在最早的时候，我刚刚去阿迪锻炼的时候，我的体脂含量大概是27点多， 很高了已经。 对，但是因为我的个子高嘛，然后体重又低，所以就是身上的肉是松松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是怎么吃到把自己吃到体脂肪27点多的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装了什么，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啤酒就被麻痹了。我不知道啤酒是长胖的，就其实我是知道的，但那段时间我被麻痹了。我非常的爱喝啤酒，在冬天大概跟朋友们每到周末，大家就会聚集在一个很小的店里一起喝冰啤酒，是那种很大瓶，750毫升一瓶，一喝就是5瓶起步的那种，就是狂喝啤酒。 也不要这样说了，这个小郭小姐本身呢就是很爱喝酒的。 没有， 除了啤酒啊、红酒啊、白酒啊都可以的。 不是，然后后来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哎，我坐下，正常来说虽然我以前没有腹肌，可是我肚子应该是平的呀，我这么瘦。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肚子上有一褶肉，如果我再使劲一下竟然还有一褶。我就想，天哪，我的人生怎么会沦落到这个程度呢？然后我才发现我需要运动了。 嗯， 就是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忽略一些细节，比如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聚会，一开心就喝了点酒。 所以很多男生会经常有啤酒肚嘛。 嗯， 啤酒是热量非常高的是吗？ 对，说是啤酒肚，不主要是啤酒导致的，还有就是吃饭。喝酒怎么不可能吃饭呢？是吧？还是主要吃饭。 对，当然是喝啤酒还要配着米饭。 哎，你知道生活当中很多人是爱喝点， 太热量太高了， 是爱喝一点小酒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酒当中给它做一个这个排顺序的话，就哪一个酒的热量是最高的？ 酒精度越高的热量越最高。 酒精度越高热量越高。 哎，我不这么认为啊。嗯，但是酒精度越高，比如说白酒精度很高， 对， 可是你喝不了多少就醉了呀，就对吧？比如说你喝个50毫升、100毫升，喝个女生喝个几两就已经到位了。但是啤酒的话你可能喝好几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它是以量取胜。 对， 所以是不是如果要是非要在酒里面选择一种比较健康的酒，是不是还是度数高的比较好？ 你这个理解我就很奇怪。你这些，你没排除这个酒量大的人，他们是对酒精完全不感冒的，随便喝。 可是你酒量大，白酒喝1斤2斤。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印象当中是觉得啤酒， 这就太忽略我们这内蒙人了，真的。这个白酒不是跟你说那么算的。 所以你其实是一样的是吧？因为很多人印象当中，像我就一直觉得啤酒才是最胖的。 嗯， 喝一点白酒，喝一点红酒其实是 OK 的，它的热量不是很高，但其实是一样的嘛。 一样的，都是有酒精的，只是看它就是啤酒大概3瓶顶一瓶白酒吧，热量。 嗯， 但是你喝一瓶白酒完了也许就会还会接着喝，酒量好的话，但是啤酒也接着喝，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红酒呢？红酒是不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啊，红酒相对比较好一些，相对比较好一些，相对比较好，但是也没说好的。但是偶尔喝，偶尔小饮怡情，大饮伤身。 嗯， 还是没有，这个说的没错的。 我想提问韩教练，像你这样健身很厉害的人，会不会在某一些很开心的日子，比如说什么生日，你会喝酒吗？ 会。 他可能没有开心的日子，也没有伤心的日子。 他每天都很开心啊。 我每天都很嗨啊，你从哪看出来我不开心呢？ 每一天都平静如水。 对，我是在 你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酒精的是吗？ 有。 啊，你是可以喝的。 对啊，我是因为我能 hold 住这个热量呀。我说的是你们。 就是， 但是能不能给那些特别爱喝酒的朋友一些建议？我身边也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是那种真的戒不了酒，她如果离开酒精活不了，但她又想瘦，可她确实是那种很胖的女孩子。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她？就比如说 这个， 嗯， 我只想说，她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意志力，这个真的没法，这个必须要有非常的强的意志力。我不喝酒。 那比如说我光喝酒不吃饭呢？用酒的热量代替饭，这样 可能很容易就醉倒吧？ 都一样吧，这个热量都是，你不可能不喝，光喝酒不吃饭，你胃根本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 吃饭 改善的方法就让他运动起来， 对，让他先动起来。 嗯， 完了慢慢的，他锻炼时间长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对酒精就那么不感冒了。 哦，那如果是运动初期还一直坚持喝酒的习惯，就是身体会有改善吗？ 刚开始锻炼身体肯定非常糟糕， 嗯， 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长，锻炼越长，他其实自己会意识到我喝酒确实对我影响，锻炼影响特别大，他就会把重心放在锻炼上， 嗯， 完了酒会慢慢戒掉。当时你也是这样戒掉的吧？ 我没有那么严重到戒酒吧。 所以我就觉得健身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健身久了你会发现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吃太油腻的了， 对，吃 不 了，不 能吃太多了， 对，你喝酒也会不舒服， 对， 真的是， 是，就是健身这个事情其实是会让大家在整个精神状态呀，还有你的一些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变化，你会觉得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有的时候我去健身房我就会觉得这么恶劣的天气大家都在家休息或者都在吃火锅，而我却在去健身的路上，就觉得自己很棒，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对，膨胀了。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朋友见到你就会说，哎，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不错，其实这个状态就是你这些天的累积， 对， 是的， 真的是、 嗯、是的。所以之前在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跟大家提倡韩冰之前跟我说过的一句对我很有启发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坚持健身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发现还没有变化，不要着急，那是因为你的积累还没有到，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反馈，它不会亏待你 的。 是的，今天是周一，这个新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也希望你们的身体状态都开始动起来，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郭天王不是说的好吗，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真的很爱唱。 最后一句要唱一下。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好，感谢韩冰，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